让我走得好缓慢，总有一天陪着我腐烂。你的背叛对我沉重的审判，借了东西为什么不还？ 几分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

你要我怎么样？ 你要我做我什么都可以，你叫我做我哪敢忘忧，哦，你要我改我完全都听你，这样好过。我要你做你什么都不想，我叫你做你偏偏忘忧， Oh no， 我要你改你什么都不爽，这样怎么过？ 简单吧，爱情唱的完美。